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轻雾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57，受氧污染物是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昨天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日增确诊病例连续3天超过2.5万例，南大西洋南桑威奇群岛发生7.1级地震。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22号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消息，8月22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1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据当地媒体报道，日本22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3天超过2.5万例，韩国则继续保持在1500例以上。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据共同社22号报道，日本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5492例，累计确诊超过128万，累计死亡超1.5万例。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22号发布消息称，与残奥会相关的确诊病例又增加31例，其中包括2名外国运动员。7月1号以来，与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相关的确诊病例已累计达到693例。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表示，有效防疫是最优先的课题，这也将成为赛事成功的关键。按计划，东京残奥会将于8月24号至9月5号举行。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2号通报，韩国21号新增确诊病例1628例，累计确诊236366例。报道称，21号新增病例较前一天有所减少，仅是因为周末检测数量减少，而非疫情有所趋缓。韩国政府20号已决定将原定于22号到期的现行疫情防控措施延长至9月5号。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美东部时间22号17点21分，北京时间今天7点21分，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044人，累计确诊37701629例，新增死亡病例222例，累计死亡628492例。法国公共卫生局当地时间8月22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法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300例，累计确诊6619611例，新增死亡病例44例，累计死亡113372例。目前法国有10651例确诊病例住院接受治疗，其中2128例接受重症监护。据意大利卫生部8月22号公布的数据，该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923例，新冠病毒阳性检出率3.3%，全国累计确诊4484613例，新增死亡病例23例，累计死亡128751例。继续来关注新闻。据阿富汗哈马新闻社报道，塔利班高级成员埃哈迈杜拉瓦西克日前表示，塔利班没有组建临时政府或过渡政府的计划，将直接组建一个能被各方接受的包容性政府。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瓦西克表示，尽管塔利班接管了喀布尔，但仅任命了一些省长、市长和保护总统府的特殊部队人员。目前塔利班正在同阿富汗其他各方展开密集会谈。不久前抵达喀布尔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正在举行塔利班内部会谈以及同其他方的会谈。 瓦西克表示，他对尽快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持乐观态度。21号，阿富汗塔利班驻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也宣布，塔利班代表团当天在喀布尔会见阿政界人士，并承诺保证他们的安全，并称塔利班希望建立尊重法治、没有腐败的强有力的中央制度，为每一名阿富汗公民提供为国家服务的机会。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阿卜杜拉2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和阿前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当天会见了塔利班代表团，就当前安全和政治局势、有关国家未来的包容性政治解决方案等交换了意见。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地震发生在格林尼治时间22号21点33分，北京时间今天5时33分，南大西洋南桑威奇群岛发生了7.1级地震，震源深度14公里。近期，无常住居民的南桑威奇群岛地震频发，不到24小时前，该群岛就刚刚发生了6.9级地震。本月16号，附近地区同样发生了6.9级地震。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阴有轻雾转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有风雹，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57，首要污染物是 PM10，空气质量良。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超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京电台北广购会员活动开始了，在2021年的每个周一，新老客户来电订购即享98折优惠，在享受折扣活动的同时呢，还可以获得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让我们相约每一个周一吧。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